怪谈之法子。上集讲到，市民的本名叫端木八维，是一个日本人。30年前，他出世之后不到9分钟，他妈咪就生了一个男婴，亦就是端木八维的孖生兄弟端木彻。同一日出世，但是命运就差天共地。端木八维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为了侍候的细佬而出世。从细他父母就讲给他要好好照顾个细佬，因为他细佬是他们家族的希望。端木八维从世最不缺的就是凌辱和责骂，他缺的是关爱和呵护，但是他细佬就受尽了溺爱，全世界都就住他锡住他，他说乜就八维好恨，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仔，他恨上天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不公平，既然生得他，为什么还要生他细佬出来，来夺走本应该全部属于他的一切。那一年他12岁，一日晚黑他正瞓得好冧，被人拱醒了，他擘大眼见到细佬企喺佢床边拱佢，要佢陪佢去厕所。八维知道佢细佬系因为惊花子嘅传说，所以先唔敢一个人去厕所要佢陪。于是佢好唔开心，好唔乐意咁陪住细佬去厕所。佢细佬都见到佢成面唔开心咁，但系就好高傲，嘟起嘴咁话： 哼，如果唔系爹哋妈咪要你陪我去厕所，我才不用陪啊！你个样成日都喇口喇面咁，我听日同爹哋妈咪讲，话你虾我噶。 八维一听，细佬话要讲俾爸爸妈妈听，话佢虾佢。系啊，嗰下咧，嗰啲气从脚板底一路涌咗上头。每一次，只要佢细佬向爸爸妈妈打小报告，话家姐虾细佬嘅时候，八维轻则就会受到父母一顿辱骂，重则咪俾父母揼一镬咯。八维谂到花子嘅传说，嗱佢谂好，佢决定要利用呢一个传说铲除佢细佬，攞翻属于自己嘅一切。八维单纯咁以为，只要杀咗佢细佬，佢就可以得到一切。但系佢点都冇谂到，就算佢真系杀咗细佬，嗰一切依然佢冇办法得到。八维曾经喺脑海里面谂过无数个可以杀死细佬嘅办法，但系而家佢真系要杀死佢细佬，佢就唔知点喐手。佢见到自己嘅细佬口噏噏，一路喺度闹自己，一路行翻自己间房度。八维失魂落魄咁翻到自己间房，但系佢点都瞓唔着。佢突然之间谂起日头，佢喺电视度见过有一个男人用枕头将个老婆焗死。于是他拿着自己的枕头偷偷地溜入了细佬间房，用枕头将自己的细佬用力地揞住，焗死他，焗死他，然之后再将他拖了入卫生间。第一，端木八维的父母见到自己的仔死了之后，并没好像八维那样将全部爱给他，而是满面仇恨地望着端木八维，似乎觉得八维是他们仇人一样。八维的母亲说八维是一个灾星，是他害死的弟弟。在父母面前一向温顺的八维，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歇斯底里地咆哮嘶吼： 为什么你们只是锡他不锡我？ 他好像癫了跪在地下，扯自己头发， 疯狂咁发泄住多年嚟承受嘅痛苦同不满。事后佢病咗，因为佢每日都可以喺洗手间嗰块镜度见到自己细佬满面仇恨咁望住佢。百惠嘅父亲虽然怪百惠冇照顾好自己嘅细佬，但系而家百惠系佢唯一嘅女儿，佢仲系请嚟阴阳师为百惠作法，最后听从阴阳师嘅说话，将百惠送咗俾人，而百惠嘅父亲将佢送咗俾一个中国家庭，于是佢就跟住养父母一齐嚟到中国，兼且起咗一个中国名叫司马。咁多年过去，百惠从来都未瞓过一个安稳觉，佢每日一眯埋眼就会听到个细佬急促嘅呼喊声，佢一望见镜里面嘅自己就会諗起日本嗰个关于鬼娃娃嘅传说，仲有细佬死咗之后冇几耐，佢经常喺镜度见到细佬嘅模样，所以今次佢先要借助呢一个培训嘅机会，想翻嚟日本搞清楚呢一个传说，兼且为自己解脱。百惠拉住行李入到宾馆，好攰咁搭喺床上面瞓着。十几年过去，佢仲系第一次瞓得咁安稳。佢系第一次喺瞓着之后冇听到佢细佬嘅呼喊声。当百惠一觉醒嚟，已经系夜晚11:50，但系百惠冇在意，佢习惯性咁攞起洗刷用品入咗卫生间。百惠卸完妆、洗完面之后，佢硬系觉得自己块面淋刺刺，好鬼唔舒服。于是佢决定要冲翻个凉先。佢呢个时候听到地下有啲滴答滴答咁嘅声，佢本能咁担高头望望天花板，睇系咪漏水。结果见到天花板嗰度滴落嚟嘅系一滴滴嘅鲜血，而嗰啲鲜血系从一个同自己12岁时候生得一模一样嘅男仔。个男仔背靠住天花板，鲜血系从佢个嘴度滴落嚟。百惠吓到成个擘大个嘴，佢想嗌救命，但系嗰啲声卡喺个喉咙度发唔出。好惊，惊到啲眼泪从眼眶度系咁飙出，但系眯唔埋眼。见到天花板上边嗰个男仔对眼，佢突然间谂起咗青木一郎嗰对心碎嘅眼。呢对眼系几咁熟悉，简直系同一对眼。端木百惠呢个时候，佢想企起身逃出卫生间，但系佢脚软啊，全身浸喺水度，不断咁抽筋抽搐，一股微黄嘅液体从佢两脚之间流出。百惠惊恐咁望住天花板上边嗰个鬼魂，嗰个系佢细佬嘅鬼魂。佢就好似一只八爪鱼，刺在天花板咁快速咁移动。而包围觉得浴缸里面啲水越嚟越热，佢大胆大胆喘住，佢见到浴缸里面嗰啲水已经慢慢变成红色，鲜红色，似一缸鲜血咁。端木切爬到端木包围嘅头上边。冷冷咁笑住话： 姐姐，我好冻啊！地狱真系好冻啊！咁多年，你去咗边度啊？我揾你揾得好辛苦啊！ 鲜血从佢嘴里面一滴一滴咁滴到百惠嘅头壳地，刺骨嘅冰。百惠觉得自己身体。就快要被煮熟，好热，但系端木切嘅鲜血就令佢成身刺骨咁冰寒，又冷又热嘅煎熬令佢全身忍唔住 不断咁抽紧，唔使一阵，端木百惠就喺咁样嘅煎熬当中慢慢死去。到第二日，酒店啲工作人员发现佢嘅时候，只见佢系被生勾勾咁浸死喺浴缸当中，冇挣扎嘅痕迹，只系擘大眼，眼定定咁望住上方，死得好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